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北风3-4级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首先将会听到投资资讯。股市收评，沪指9连阳，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下调239个基点，支付宝账单事件后续，网信办约谈负责人。在资讯过后的股市收评，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动态。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新时代证券的金牌投顾申瑞一起聊一聊股市2018年的走向，以及散户应不应该分散投资。在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继续进行散户炒股的案例分析。好，马上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是股市收评，沪指9连阳。今天早间在石油、银行等权重股助攻下，沪指盘中一度涨至3430.21点，创去年年底以来新高。午后由于中小创个股持续走弱，沪指盘中涨幅回落并且翻绿。不过截至收盘，沪指获得 0.23% 的涨幅，报3421.83点，成交2545.15亿元。深证成指跌 0.09%， 报11437.08点，成交2618.39亿元。创业板指数跌 0.69%， 报1791.08点，成交603.97亿元。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5207，比上一个交易日大幅下调239个基点，调弱幅度也是去年9月12号以来的最大。分析师认为，逆周期因子调整意味着此前逆周期系数已经完成任务，当属情理之中。人民币过快升值势头是本次系数调整的重要原因，未来短期内人民币过快升值势头暂缓。央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1200亿元的逆回购操作，其中7天和14天品种均为600亿元。当日1200亿逆回购到期，完全对冲到期规模。此前央行已经连续12个交易日暂停公开市场操作，为半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停摆。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1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也就是常说的 CPI， 同比上涨 1.8%， 其中城市上涨 1.9%， 农村上涨 1.7%。 分领域来看，食品价格下降 0.4%， 非食品价格上涨 2.4%。 消费品价格上涨 1.1%， 服务价格上涨 3.0%。 总体来看，2017年全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6%。 针对近日媒体报道的支付宝年度账单事件，国家网信办日前约谈了支付宝和芝麻信用两家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监管层认为，支付宝、芝麻信用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方式不符合刚刚发布的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国家标准的精神，今后要严格按照网络安全法的要求，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支付宝和芝麻信用表示将认真落实监管部门要求，全面整改。租房落户城市再扩容，这次加入抢人大战的是天津和青岛。青岛、天津相关部门先后宣布放开城镇落户限制，尤其是租房就可以落户的规定引人关注。青岛的落户政策面向一些重点群体，包括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在城镇就业居住五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等。天津的规定是符合特定条件的人群在其长期租赁房屋所在地社区落集体户口。好，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公司的公告。维维股份公告，公司控股股东维维集团去年11月24号到今年的1月9号增持167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 交易金额为7594万元。分众传媒业绩预告向上修正2017年净利，预增 33% 到 36%。 立新股份公告，预计2017年净利润为7200万元至7600万元，同比增长 23.84% 至 30.72%， 公司上年同期盈利 5813.78 万元。维海股份公告，公司以自有资金657万元收购雄县安捷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70% 的股权。葵花药业公告，公司主品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被列入国家卫计委2018年流感防治推荐用药。好，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盘面上，区块链题材今天逆势向好，表现突出，广电运通、远光软件、四方金创和易建股份等多股涨停，恒生电子、银石盛和暴风集团等大涨，云计算、大数据和国产软件等概念也跟随大涨，油气资源股普遍向好，燃气股午后大涨，贵州燃气和长春燃气涨停。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资深的交易人钟健，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钟健您好。 哎，您好。 您好，您觉得今天又实现了一阳啊，已经是九阳神功了。您分析一下哈，后市会何去何从啊？ 首先呢，目前的确实现了九连阳，这个呢也是可以说是应该说是历史上罕见的。而从交易量呢，现在是也有所这个放大，就今天交易量。但是我觉得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呢，从这个技术指标 MACD 指标红色柱状线目前是走平，而且从这个虽然连续上涨，今天但是明显下跌的家数远远超过上涨家数。所以上证指数为例呢，目前上涨是304点，下跌是1049点。 是。 那么可是有一些局部呢有个机会，你比如您说的，比方说区块链概念这个上涨，但是这种上涨能够有多少的这种支撑在里边？您说像比特币这种币的概念里边，那么这个本身呢是这个炒作气氛比较浓厚，那么其实呢未来的空间我觉得现在有限。而我觉得提醒一点注意，目前首先股指接近了前期的高点3450点这个点位，那么这个点位呢可能会有些套牢盘，那么这时候呢可能对它呢这走势呢会有一个影响。那么同时我觉得提醒大家注意的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那么近期你看股市的确是在阳线上涨，但是阳线实体明显缩小的，那么这个我觉得提醒大家注意，这个时候应该保持一份谨慎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 好，上一次哈，这是2015年的时候啊，出现了八连阳，2015年的三月份啊，那么后来哈，大家都知道指数一下子就涨到了5000多点，是不是？那这次九连阳，你对后市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有一点啊，要值得注意的。你比如现在是2018年，那么十年前2008年中国股市是个熊市的走势，那么再推20年前1998年也是个熊市。 那么这种如果从这个周期循环角度，我觉得这个2018年走势呢，我觉得不应该过于的乐观。而且呢，从这个趋势来看，比如1998年当时顺着97年的牛市，那么2008年顺着07年的牛市，那么同样的去年走势虽然谈不上牛市，但指数是向上的。那这个局面，那么如果从10年循环角度，我觉得今年呢能否走成牛市呢？我觉得要注意，因为毕竟前两个10年，就是10年前、20年前这个时间都是一个熊市的走势。那么九连阳，你比方说，那么的确上5000点。那么现在这市场氛围是否能够配合？目前的融资的角度呢，目前也在逐渐的加大融资力度，那么逐渐的新股不停的发行，那这个状态下对市场有个扩容压力，这个不容忽视。那么现在呢，我觉得越是在大家欢乐的时候，越要保持谨慎。 嗯，好，谢谢钟先生发出的谨慎的提醒。好，谢谢您。 OK， 好，再见。确实，刚才钟先生谈到了哈。现在的这个情绪已经是比较乐观了，而且呢接连几天的这个上涨已经啊燃起了这个赚钱的效应，但是啊适当的提醒以及是在关键点位的提醒都值得我们引发深思。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入今天现场的嘉宾，来自新时代证券的金牌投顾申瑞先生加入我们的讨论。申先生您好。 嗯，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跟我们实时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是节目的名称，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现场跟我们来互动哈。那刚才说到了今天这个盘面的情况，我都仔细看了看盘啊，发现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是这个急跌，但是这个银行和石化板块呢，一下子呢又拉起来了啊，飘红。这急跌又拉起，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呢？ 急跌的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毕竟昨天涨完以后就8天了，涨到3400点之上的位置啊，大家还是比较担心的。今天都很想去兑现一下，做一下技术性的确认，毕竟50线有点距离，10日线就更不用说了，还是比较低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早上起来兑现是很正常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起来兑现的时候，就是昨天涨得比较强势一点的一些涨价股啊，相关的一些品种啊。但是很明显银行为什么拉起来了，实际上我们一定要注意，今年 A 股从2018年开局之时啊，它为什么上来？首先一点，我们可以上去年12月份调的是比较多的，对吧？那么因为呢，实际上12月份盘整以后，那是因为在11月份有这个资金压力啊，大家是比较担心说，哎，是不是这个对资金啊有这样限制性措施啊？但我们可以看到，到12月底的时候，并没有说在春节之前真的像、哎、欧美似的啊，什么加的息啊或者什么样一个状态，就是资金没有很紧张。所以说呢，春节前的相对资金放松，还有本身1月份开始的什么2018财年度。银行的这个放款预期，使得市场这一轮的上涨，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全都是什么资金密集型的品种，对吧？不管是钢铁、煤炭、有色，或者是房地产、基建，还是说现在的一个金融板块，对吧？银行、保险等等，这一看都是资金密集型。只不过在这个位置，市场是一个缓慢释放量能，所以说呢，这几个板块是一个轮涨。你可以看到前两天的时候，很明显银行板块表现并不好，只是在今天的时候，这场建行等等可以说异军突起，护盘非常强烈，加上中石油、中石化，因为你这场中石油、中化一拉起来的时候，谁跟起来了？非常强的是现在一个资源股涨价，比如说像贵州燃气啊、重庆燃气等等为主的这样一个天然气板块，因为我们都知道天然气真正的供给端是谁啊？中石油、中石化啊，包括这样的海油，这一说三桶油，所以说今天很明显是他们在做，并且这一轮 A 股市场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有意思啊，从12月份3300点开始拉起来的时候100多点了，赚钱项并不大。因为绝大部分投资者发现没有赚钱，因为小盘股没有什么动作，包括创业板虽然在底部有些表现，包括今天好像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块链的表现，因为在欧美股市特别美国那边像是人人网啊等等这两天表现很强，它有这样一个跟进表现，也就是这样一情况，很多品种是涨停又打开，也就是追随力度并不大。那么今天的 A 股市场特点什么呢？就告诉你强者恒强，并且是盘中洗盘，可以说到是两次洗盘，开盘一次，下午开盘一次，可以说是两次开盘啊，不管是 A 股还是说带着我们的港股市场啊，这一站都有这样跳转，但是强势的这样的一个核心蓝筹品种呢再次拉升，这一站保证一个红盘，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是2018年全年度的预期开门红，很好，并且 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历史上一般来说的话，三月份前后都会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就是春季行情。而今年呢，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六月份还有什么 MSCI 要去做确认，要去有资金流入。比如现在在这个位置有量能的释放，很多人就认为，哎，有没有自己的增量，或者说后期有明确增量。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市场的这种做多热情才出现。但是这种热情，我们会发现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当下市场和过去二十多年市场不一样的状态。什么情况？就是说现在是一个分化加剧的时间。原来是什么？炒小、炒新、炒概念。现在呢，实际上是真正是看业绩，有没有收入性。我们可以看到银行股的表现和地产也好，和钢铁煤炭也好，有大的区别吗？我们实际上仔细来看，如果真的看业绩的话，看收益的话，没有区别。大家说，为什么你说这种话？我们首先看到地产，为什么呢？可以看2017年啊，20强啊，招宝万金等等为首的，就几万亿的收入。啊，可以说是在有史以来最好的收入状态啊，这是第一，可以看到业绩好。钢铁煤炭有色呢，不说都涨 100% 的业务啊，但至少 30%-40% 平均往上的公司不是扭亏就是大幅的盈利，可以看到是一个增长。那银行股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以带动性工农中建为代表的是每年高分红的核心蓝筹品种。可以看到每年 A 股市场的分红一半左右都是银行去分的，而特别是这种四大行。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可以看到市场这一轮的真正有效推升看的是什么？看的还是业绩。 好，刚才我们连线当中啊，嘉宾谈到了技术面和这个涨跌比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就是本周大部分时间这个涨跌比呢是1:2啊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分配。那但是今天呢，这涨跌比到了1:5，扩大了啊。昨天我们也聊到了这个内容啊，但是没有这么大。您觉得涨跌比扩大反映出短线什么样的趋势？ 反映出短线上大家开始有所分化了。 嗯， 对，市场呢往往是在分化，在不确定状态下出现上涨，而在一致性状态之下出现什么加速，不管是加速向上还是加速下跌。 嗯， 所以这就是市场现在特点。现在特点就是我们之前都在判断，哎，2018年是不是开局是有着下跌的时间，但是发现央行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资金收紧，而我们现在有资金相对宽松，所以说直接扭上来了，对吧？ 说到这个资金哈，有观点认为最近 A 股市场有新增资金介入啊，不仅是体现在成交量上，而且这个沪市的量能从前一段时间的这个日均1800亿元到现在日均2400，包括港股通，还有这个这个沪港通和这个深港通啊，北上的资金买的也多了起来。您觉得这个资金的增量是形成趋势了，还是说短期？ 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中期趋势，因为我们当时说了，今年可以看到有明确的，比如 MSCI 这个确认，然后很明显现在市场资金再去做什么分红，对吧？做这种分红能力强的公司，包括你这样现在说资源股涨强的，去年分红第一的，比如说像中国神华，那现在走势也很强。那么现在收入性又开始增加的，比如钢铁第一股的像宝钢股份，这样现在带动性也是非常强。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在这轮市场之中的话，市场非常有意思，它看的是一个方面，就是收益率。而收益率现在一定要注意啊，它有基本上几个点。一个点呢，就是说由于现在市场的这个特点什么，它一定是大而强。大家说为什么一定要做大的？小的公司不好吗？没有预期吗？小公司可能一涨，今年翻着1倍、2倍、10倍、20倍都很有可能。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如果你有10万块，一年翻10倍，你能翻多少钱？也就是180万，对吧？但如果你有10个亿，一年挣10%，你挣多少钱？是1亿。啊，就是这么大一个比率，可以看到收入强。比如说在去年2017年，大家都看到一个事情叫背平均，我们经常会发现背平均这个问题。举一简单例子，可以看到在去年的时候说平均 A 股账户每日账户挣了几万块，但实际上，但实际上呢，我们发现 70% 股票和年初比是下跌的。 嗯， 也就是说平均算下来的话，大家有很多人挣钱吗？如果你没有拿住这些蓝筹品种，如果你现在没有拿住，当时说，下跌以后，贵州茅台700多块钱跌到600多，然后大家说不行了，然后呢这一轮就上了快800了，然后我们发现说。三大家电啊，格力、美的、海尔说不太好，我们说这个位置一定会有连续上涨，但这个位置全都创出新高来，这是什么结果？就是现在告诉你强者恒强。 是刚才啊，我们补充几个数据啊，这个家电股是今天涨得非常好的一个板块啊，而且呢，很多股票都创了阶段性的新高啊。 是这样。 那我们这段时间啊，很多人都在看好这个大盘蓝筹啊，白马股。 但是有多少人去做了？这是个问题。 好，我们先不说多少人做啊。在机构当中，难道就一点分歧都没有吗？ 有啊， 嗯， 所以说它才有卖出，有人才能跟进。这一趟他们也是有震荡，包括在去年十月份叉叉起这个回撤以后，十二份站他们走的并不是很好。其中我就点一个股票，大家就知道了。举例啊，只做举例，不是推荐。比如说像方大碳素。对吧，那个可是去年上半年非常妖艳的一只股票，后来调整以后怎么样呢？实际上当时我在我的个人公众号啊，这当时也写，我说这个股票有你关注，比如说它代表的什么年终分红，分红能力。你这样从12份开始啊，这段时间它连续都有上行，为什么？就是因为收益率好。因为在这个位置我们突然发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什么情况？分化已经成为 A 股当下的核心表现之一了。 就是股票走势分化，包括机构的观点 一定是分化的，并且在这位置我就说一点我自身的一个朋友之间吧，就是有时经常我去做节目啊，或者和别人过来交流，因为我们都是全行业的嘛，比如说一些私募的，我们那天聊天说现在没行情，我说市场挺好的，我说做地产啊，我说节前的时候我们关注像雄安概念，关注这样地产，这看走得很不错吧，他说我们不会去做，因为私募我们的习惯是做什么小啊新啊这样一个状态，可能是每年打多少多少收益啊，或者一下半年做到50%到60%，现在这些蓝筹我们不敢做也不会做。后来我们说，我说那以后你们怎么发呀、啊、他说我们现在都想发指数的，怎么发28分或者是532，什么532，5去跟着这个行业产业基金，只要这行业好我就买产业基金，我也别买这股了。然后3呢，3可能做的货币，货币是保证它的收益，2呢是主动性。也就是说它是明显把主动型投资明显再去压低。这就是市场现在一个主流方向。实际上我们发现在欧美股市也好，或者说在海外股市，你看它很多这种大的主流资金都开始进入到这个状态。所以为什么你可以看到海外这种叫去散户化，就是因为机构化和它一个核心蓝筹并上，就是说美国纳斯达克老说人家是这个科技股老大，真正纳斯达克顶着它的市值也就那80股票。对吧，比如说什么相关大家都知道的一些苹果啊等等这些品种。剩下品种都不好。你这张 A 股市场现在面临的问题什么 ?IPO, 这个问题燕赛虎解决还不错，对吧，现在还有发行，甚至说今天还有加速，还有一定的品种还要跟进，比如说像东北地区，或者说今天还有很多比如十几家银行的 IPO 排队，但是它推迟呢，这个东西我们是要做，但是现在毕竟还没有，所以说选的太多了，这时候资金太过于分散，它就很难形成之前的那种合力。 您认为目前这样的局面是这个制定政策的 不是不是，这是一个市场发展 乐意看到的吗？ 这是一个市场发展的自然规律表现， 就是、 这是自然表现。 来，现在来到啊，2018年来到，或者2017年开始启动，是这个政策监管层乐意看到的吗？ 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就让好的东西继续飞起来。我就记得像巴菲特说一句话，让你的利润奔跑吧。实际上，你发现现在就让蓝筹股奔跑吧。 那么这些蓝筹股，我们可以一直握着吗？ 这一点怎么说呢？什么叫一直？你是拿10年、20年还是50年？ 不是，我们就谈这个半年。 这半年，现在我们发现还是可以有很多是持续有表现性的。至少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很多投资者就是有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说你拿时间和空间你到底怎么算。我们经常会这么说，比如说我做中期股50%算中期，我觉得利润预期是50%，那我问你，如果你在两星期之内这个股突然表现起来达到50%，你算不算中期盈利呢？你是不是要出来呢？这是第一个问题。 您出来吗？ 那肯定的。 达到目的了吗？ 达到目的我至少说是把利润留下，把本钱拿回来吧。你不能说是这个折了本吧。有的投资者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之前80块钱买的，现在涨到100了，后来又跌到82块钱。我说100我没卖，我82卖不卖？这个时候我说你肯定要去卖的，因为不卖的话你舍本了。 不，很多人有这样的心理，你知道吗？我预期能挣10块钱，现在只挣2块钱，我觉得我赔了8块钱。 那就不对了，你要这样的话，那就没法做了。 我必须要挣到10块钱。 那这样的话，你就发现你的最后再过几年，你发现你的股金就变成什么？亏8块钱了。 哎，是这个意思哈。在上节目之前啊，我也和这个我们的嘉宾啊，申先生一起聊了聊他看好的一些内容哈，板块哈。我们在这段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和下半段一开头的时候呢，要着重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哈，目前的这个建筑板块啊，建筑板块包括很多内容啊， 是很多 工程机械呀 啊包括一些工程公司、 原材料、 原材料啊， 对， 资源等等， 很多很多。 您打算都讲啊？还是 这个问题是这样。如果大家因为现在是第一次我来这儿现场直播，因为之前咱们都是连线。 是。 如果投资者，因为咱们做的节目3年多快4年了啊。 是。 实际上呢，我们在去年的时候说这问题啊，个人说，当然说去年说的是估值。我说消费加估值。你这张去年走势基本上就是消费股涨得很强，现在也是。然后完了后就是大估值的，像银行股啊等等这种表现力度啊，保险是吧？这就是估值。但是今年一定要注意，金融现在虽然是宽，但是这张全年的预期呢，并不是那么松，对吧？所以说在这种金融现在是受到一定限制的。那么一定注意，今年谁能接他的班是基建。说基建为什么把它列在这儿？ 非常典型，现在开局之年有很多事情再去有今年确认，比如说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反复说我是京津冀中间这些品种，对吧，是要业绩有业绩预期，要事件有事件性，然后洗盘又非常清楚，然后在年底时间又有什么亚投行的第一笔资金投在这儿了，就是中国国内的投资，你可以看到就是等今年开始表现，但年初一下咔先拉一周，现在回撤整理完成之后，后边有没有机会，这是其一。后边我们一定要注意，现在的问题是基建这一块是非常明显是有加速的，或者有些品种是在扩张的。我们就说业最基本的问题啊，当时我们都在说地产不看好，对吧，说为什么不看好，是因为有这个限制啊或等等这样问题。刚才我们说了新闻章说天津和青岛是吧也在征人，它是不是前提条件是什么，你买房或者你在这什么呢，那是不是加速，你一定注意这个问题。其次一点，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今年年初开始表现最强什么是保障房或是什么租售同权。这一点我们大家一定注意的基本的问题，就是很多人说地产到底是不是这个刚需，就说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就算北京市常住人口多少，然后从90年开始起到现在每年建多少这个商品房，你实际上你一算的差不多，现在还有很大一个缺口。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你的保障房或者这样相关一些品种的话，实际上建设预期还是很大，一年几十万套，对吧，或者更多的这个套数，那实际上对于现在的这些地产公司有没有预期性，特别是大地产公司。但是注意啊，短期这两天有些地产表现是小地产，它属于是追随性的或者说炒作性的，这一笔我就不建议了，一定要注意底部它是炒作性的，这种炒作性只是做短。而大地产公司它的特点什么，它是有持续性。为什么持续性，大家一定注意基本问题啊。如果你看到的是保障房的话，那我首先问一件事，谁需要这种的什么租售同权的房子，谁会去租房的住，如果你能买房的话，最简单了，如果你在四线城市，比如说县一级或更低的位置，他工作很就这么点人啊，我是东城工作西城工作还是怎么样，反正它就是非常非常稳定的状态，它又需要租房子吗，基本没有什么状态，那边旅店都少，是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都是一二线城市或者特大型北上广深啊，包括这个二线的省会城市，你会发现他们的人口多，那么这个地方的话谁拿土地量最大，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说一定是大地产公司，对吧。其次一个问题，现在中国你可以上这一轮市场，刚才我们说的神华也好啊，说的保障小张点了一句，对吧，我们这场神华现在是和谁合作了，谁合并了中国电，对吧，成为中国第三大什么能源集团公司，那实际上现在什么争的是定价权，争的是我们的人民币对外的这样一个扩张，一定要注意，这是一大的金融方案，因为金融方案你把握住了，你才能在什么股市中相关品种是拿住了啊。现在有什么现在一个稳定盈利，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这基本问题，就是地产下一步要发什么。实际上我们就说一件事情，大家可以说历历在目，就是在十年前啊，真是差不多十年，2006年当时美国这个金融危机次贷危机的时候，我们当时中国最大的一部分资金拿什么，美国的房利美和房贷美，他们做的什么，实际上就是租售同权这一块，对吧，他们就是做的贷款，做的这种债券然后卖出来。那我问你，中国现在做的也是这种对外走，那么也在做租售同权，那是不是中国未来也要发生这样的房叫什么中利美是吧，中贷美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这样的一个房贷中等等，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REITs 或者其他的这样一些金融产品呢，实际上你发现这是非常非常明确要去做的东西，所以说谁去做主体，那你可以发现大银行在进去， 建设银行， 然后大的不是四大行都在做。 这次他率先开始， 没错，在深圳， 嗯， 对吧？去年开始率先和十几家，包括现在大的互联网公司也在做，还有一些大地产公司。所以说这个东西一定注意，它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结束的，它甚至说一个非常非常长的一个状态。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哈。说到这个地产板块，我们不能不提万科哈，这业绩非常不错，涨势也很惊人。前两天有人说了，这个姚老板啊，当年的那些现在挣了500多个亿了，是吧？他也没卖啊， 这个东西 也没法卖啊。 对对对。 好了，那么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胡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北风3-4级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20: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3，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向路。今天我们的现场嘉宾是来自新时代证券的金牌投顾申瑞，申先生您好。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基建板块当中的这个房地产哈，我们再来谈谈这个资源类的相关情况哈。资源类的股票最近走得也不错，因为他们的价格，资源类的产品的价格， 对，就是它的一个价格上升。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刚才我们因为最后时间，我第一次来这儿，可能时间把握不太好，说的稍微快了点 大家没听清楚哪一段，可以发微信问 啊。没关系， 这个微信公众号就是节目的名称“财富大搜索”。 对，然后是这样啊，一定要注意。刚才我们说了，2018年。重点的两个核心是什么？一个是消费，一个是基建。但是一定注意啊，他们有一个不同点是什么？就是说，很多投资者说，那消费看什么？消费涨这么多了，对吧？那基建看的是什么啊？基建现在这个位置，说三一重中代表的这样一些柳中、徐中，还是说这样的万车招宝万金，或者说其他这些品种，实际上我们一定要注意，它有两个基本点，它是共通的，一定注意消费和这个基建。一个就是下游需求。我们知道去年我们说了，中国现在主要的社会矛盾已经改变成为什么？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这种需求啊，需求增长，包括这两天这一看到非常典型，央 发展不均衡。 对，然后央视这段时间还有公告说，2017年平均中国一人出行3.多次，对吧？然后现在基本上好多有这种所谓南极过春节啊，都成爆款、爆买，就是大家消费热情很大。 是， 那基建这块是不是热情很大？我们发现现在整个基建的预期啊，不管是说啊这样房屋的兴建，还是有这样的动能，就是比如三四线或者这样一推进，或者说我们的基础建设，还有什么像海外工程等等，这个都是非常明显的是拿钱和这个需求，这是有，这是其一，就是下游需求。那么一定注意，下游需求有了，那是往上怎么推？那上游这些品种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这儿全都放开生产了呢？又不是，就是说这是现在是三点，就是上中下，下有了，对吧？刚刚说了，供给侧改革，这是上，供给侧改革。你看去年来说话，煤炭、钢铁、有色怎么掀起来？就是在去产能，对吧？好多不好的被去掉了。那么说它就是胜者为王，哎，那它就拉起来了。现在今年2018年一定要注意啊，又有什么新的环保法确认了？这叫什么？这叫限制准入。也就是你如果不达标，对不起，你别进来。 并且今天非常有意思，前两天包括这段时间张说什么，比如水泥因为它要销售半径，比如300公里，因为太多了运过去的话就不值钱了，对吧，就不赚钱了。那怎么办呢？说我这省啊，说我这块要去兴建，但是水泥厂在东边，我这边西边要建，我这个怎么办？我是不是可以批文说在西边我再建一水泥厂，然后现在下令什么？可以，但是把东边的多的产能给我去掉，那边产少产多少袋，你这边如果多产多少袋，就说明不增加产能，那就是合理调配。 这跟那个泰盘放似的，是吧？ 对， 总量我控制了， 总量控制了。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这看到他们上中下游都在控制，你可以发现弹招才是这么大，甚至还有扩大的可能。然后原先分弹招的人现在少了，然后想进来再去分弹招的人，对不起，你还不好进来了。那现有的公司会怎么样？所以说，为什么说现在首先一点查啊，这涨价是出来了？那我问你，涨价这些东西出来以后，我看的是什么呀？我们发现看的一定是大公司，他投资者说了，为什么不能看小的呀？一定要注意啊，因为涨价这个东西，比如原材料啊或者相关涨价，就是一瓶啊，不管你是西边卖的这个煤还是东边卖的煤，实际上价格差不多，都涨这么多钱，然后成本也差不多，那就是说你卖的越多，你是不是越挣钱？是不是这道理啊？是不是我就说一个苹果都赚一块钱？我们家是十亩桃园啊，十亩苹果园，我们家是十公顷， 有一个规模效应。 哎，我有十公顷，就是规模效应。那十公顷的赚的肯定比十亩的赚的多呀，对不对？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儿。所以为什么这一轮是大市值了？因为它的占有率大，它的这个生产量大。比如神户这一场，为什么这一轮非常强劲啊？一直连着，它是产煤量最大之一，对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包括张铁产、宝钢股份为什么这么强？因为它产量最大，因为和武钢合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就是这是这么一块。那你说其他的一些呢？这像科技股，科技含量大的，那你谁越大谁挣钱多。但是我们现在注意，这轮市场发现什么？我们看不清楚，不去看。虽然今天有区块链的上涨，对吧？但是你会发现很多资金说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昨天晚上有个事儿，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知名的风险投资人徐小平先生，在他这个风投内部群里面啊，说了几句话啊，说他很看好这个领域啊。值得大家研究，建议大家关注。结果有人把他这个截屏了，发到网上了， 这个、 引起轩然大波。 是说的这个区块链吗？ 区块链吗？ 这个是必然的，因为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说中国金融业，包括股市啊等等，是在逐步成熟。如果说全球最成熟的市场，可能就是美国市场，对吧？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纵观美国近200多年的这个 A 股市，美国股市啊，美股的话，你发现它基本上是没有跑出圈，就是两条路。哪两条呢？一个是消费，叫美国式消费，现在变成中国式消费，所以消费股的延续是非常强的。第二点的话是什么？第二点就是美国式科技的带动性。对，但是问题来了，中国现在有没有科技股有的很强的？我发现有，行业翘楚，行业垄断，有的很强，一连续涨很强。比如说去年的这个中小创的中小板，比如说大华股份啊，海上卫视啊，你看这连续度很强。除此之外，比如说行业内的绝对垄断的公司之一，比如说谁？当然老说哎，福耀玻璃。对吧，你看这一轮看涨的是不撑不哈一直在涨，对吧，延续涨，包括恒瑞一样，看这个表现度就属于科技力度很强。所以有没有龙头？有，但是它的这种效果性和它的这种引导性，现在来看的话，可能很多投资者来说，哎呀，腾讯没在 A 股上市，哎，阿里没在上市，这个华为正别说了，哪儿都没上市，对不对？当然这两天说雷军的小米可能要去复涨上市，对吧， 是。 但是你可以发现 A 股中很多就没有这种所谓大家熟悉的或者这种品牌性比较少，当然只有一个360现在要回，但还没回来，对不对？所以在这种状态下，这科技股是比较凌乱的啊，是比较凌乱。虽然有些龙头股，但是你发现这些龙头股什么，比如说像基础类的，比如说像中兴通讯啊这种，它是什么做这个基础件的，对吧，它的这种研发能力或者它的这种市场的这种所谓的炒作爆款没有那么强。不像什么阿里啊，像腾讯啊这么强的一个爆款，一说是弄着游戏啊，去年就赚了多少亿，对吧？ 赚小人钱， 并且是说是这个年终奖发了100多个月的年终奖，哎呀，当时我看着都说，哎呀，太厉害了，是吧？当然这个就是爆款。你说中兴通讯这样的公司，它什么产品能突然发这么多东西？没有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科技股现在问题就是你没有一个非常强的这种什么预判性或预期性，比如今年是1块钱，明年变1000块。对吧，公司现在这种少，所以说现在市场也发现什么，先盯着消费，然后盯着什么，盯着确认性收益。所以今年可以看的是基建和它的上游这种原材料的连续涨价的确认。 您刚才说到这个确认性收益啊，关于这个比这个区块链啊，还是有不同的声音的啊， 不同 啊，因为大家对于它的这个共识和未来的发展还是存在不同的声音。那么 比特币不等同于区块链啊，在这里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啊， 那这只是它的区块链中的一种附属产品，或者说是一种人为性的这样的一个炒作类产品。因为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如果真的仔细去看，在亚洲这一边，什么地方最喜欢做这些虚拟货币啊？ 日本呢？ 日本还有是满大街的南韩、韩国那边真的是都在炒，因为他们的问题什么？他们的金融教是资金涌入型的，他们国小。所以它需要是大量的资金流动性，当它现在这项各种方面在衰退的时候，它就是进入到这种货币炒作行为。当然用本国货币炒作风险又比较大，所以正好是有这个产品，你发现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对于区块链您的观点还是要谨慎是吧？ 区块链是这样一情况，就是我国区块链是不是要做，肯定是要做，并且有明显表现。比如说我们现在二维码对吧，中国的二维码应用时间很长，现在什么已经到美国啊，这样欧洲这些国家都开始啊，你二维码做得很不错，我们也来用吧，我们也可以确认吧，报他的签单等等，这就是中国式影响，我们在向海外影响， 我们在输出， 在输出，所以这算不算区块链呢？这算不算保密加密的这样一个产品呢？肯定是算的，便是明确的，所以在这位一定注意，区块链有发展，但是现在是相对比较模糊，就趋势很好，就跟说量子通讯似的，对吧？趋势很好，但是哪家公司你真的是量子通讯的核心产品，又没有。所以现在只能是沾着边儿，然后大家再去猜，然后这种模模糊糊的状态在现在市场中不被大资金所认可，你只能变成什么短炒啊。所以说你现在说真的去拿哪个，我们真的猜不准，这和买彩票还不一样，彩票好歹是就这么几个数，然后这个公司没准过两天上市一个公司，真的上市一个公司，或者合并一个公司，或者是某着这个量子通讯的核心的央企或者国企，我说借壳是谁，这个你怎么确认，对不 对？ 对， 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一块呢，其实公司啊也是比较谨慎的， 对， 比较谨慎，他不会随随便便来说啊。很有意思的就是有一家公司，他的这个董秘啊在回答网友提问的时候，投资者提问的时候，他说了区块链最近很火，但是深交所有规定这种敏感热点不让在公告前回复啊，所以公司啊也还是很谨慎的态度啊，包括这个监管层也是相 同的。对，因为最近实际上有很多公司是因为这样情况被洗过一下，比如说贵州茅台，对吧？去年底的时候。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关于这个盘面哈、和未来的这个走势以及部分行业和板块的分析呢，就暂告一个段落哈、那其实每个人的投资都有每个人的心得和故事。今年呢，我们也特意增加了这样的一个为大家啊来分析投资行为和做资产配置的这么一个服务性的板块，叫财富私人定制。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那大家呢，如果有这个资产配置方面的疑问的话呢，也可以把您的情况发过来，我们呢会选择性的请现场的嘉宾啊来为您分析啊，我们也会注意大家的这个隐私。那么首先我们要来了解的是一位朋友他的这个个人资产配置的情况，他有一个问题，他说我目前的这个资产配置是这么分配的，4比2比4，40%是投在固定资产，买了一个二线城市的商铺啊，不知道他这个为什么选择这个二线城市，是他老家呀，还是老去那出差呀，还是有人介绍啊，反正就是二线城市的商铺。他买了一个，投了40%的钱。那还有20%的钱呢，放在银行买定期存款啊。 这就是比较长的之前的一个选择方式。 对。那么还有40%呢是存在银行当活期。但这个活期还他不是就放在那不动。他说偶尔会买股票买基金啊，但是现在他是空仓，目前是空仓，一直放在活期里搁着啊。那您分析分析他这个投资配比啊，4比2比4是否合理啊，然后他的这种投资的思路是否啊还可以再调整。 这个东西吧还是因为根据个人的一些情况。首先一点啊，你说买这个底商或商铺，他的一个看点就是，首先一点就是他有这种增值性。 因为每年他这个收房租，然后完了以后呢，如果这个区域好的话，它有本身的房屋的增长能力。因为这个商铺的话，它和这个民房租赁还不太一样。 嗯， 因为民房租赁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没有说是衔接不是那么好，而商铺有时候如果你要真的买的是旺铺啊，基本上没有空档时间，所以这个是增值不错的一个状态。但是麻烦一点就是你得老去管理，然后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比如消防啊，比如说一些这个过节什么的这个防火防盗的问题啊，这个事情还有什么卫生啊或居委会啊，实际上很多事情啊，所以说这个是比较劳心的，但是我觉得稳定性还是不错，因为从中国我们大部分的投资者来说的话，还是喜欢做地主，就是有这个有产者啊。其次一点的话，20%作为固定的一个银行购买的话呢，实际上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买的，是一次买一年期的呢，还是说分几次是都买五年期的？因为五年期是最长的这样一个收入能力嘛。 嗯， 所以这一块的话还不太一样，因为整体来说，当时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事情，说如果拿到如何去拿到，说是这个整体的就是银行固定存款最高利息，实际上就是分五年啊，分四年，每年都去买五年期的啊，分过四年以后到第五年的时候，你发现每年都有一笔回收，但是每年都是一个五年期最高的， 就是它轮流曲线，轮流又买入。 不是， 你手里总有流动资金， 对，总有流动资金。就像我们当时说的，像刚毕业啊，或者这样学生说怎么样去存款，比如每个月存多少钱定存，一年拿入一部分钱来买五年期，五年以后你发现每年都有收入，然后每年你可以去再 存。对，它是个滚动的， 对，这是一个滚动的。所以说，在买固定存款的时候的时候，最好呢还是一个分散滚动，比如说一年期、两年期、五年期，反正你分散出来。 比如说你手里有10万块钱，是吧？2万块钱。今年买 一年的， 一年的， 先是2万一年，然后是3万两年，然后后边5万买五年，然后那边往后轮，或者说或者3万就是233，三这样的往后走， 往后走， 对对，2332，然后这样的一个，然后反正是这么一个节奏，得看自己一个状态，主要资金量，比如说他就100万，20万话实际上倒没有必要分那么多，然后其次做40万再去做这个股票也好，基金也好，实际上来说它就属于是一种敏感性的这种金融产品啊交易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我觉得它这个配置还算是可以，但是一定要注意啊，我就不知道它有没有保险。啊，一定要注意，一般的这个家庭状态来说啊，你至少应该拿出5%到10%的，去做这样的一个什么，就是保险的一个状态啊，就至少是什么？因为你想， 您指的保险是哪些险种？ 商业补偿险， 商业补偿险， 商业补偿险，就不管是你的这种，因为我不是说推荐保险或者推销保险， 没事，我们节目每周都有一天聊保险，不算推销， 这东西，因为我是证券从业人员，我也 没有利益冲突。 对，主要问题是什么？因为这是属于正常的，比如说商业，就因为现在问题是，如果只靠这个国家的这个我们基础险，比如无险一金的话，现在不够啊，不够，所以你肯定是要有一些商业补充险，包括特别是现在30-40岁的，就家里顶梁柱的，万一你要是有点问题的话，实际上很麻烦啊，所以说这块肯定是要有，不管是医疗还是说是这个意外啊，这是肯定是要有，包括这孩子啊或者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最好是把那四里头，你可能也拿出来一个10%。啊，或5%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剩那个30%到40%呢，就是30%吧。30%时候，实际上我们个人建议就是说，以现在市场这个环境啊，以现在这个环境，那可能你能拿出20%做什么？做这个指数基金，我觉得会更好一些。然后拿出10%的钱，慢慢的跟这些蓝筹股啊，因为现在市场特点就是这样。因为这个投资者，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是比较传统和保守一点的。为什么？因为他首先是拿一个很大部分钱去做的这个固定 资产 投资， 对吧？买商铺， 因为这固定资产加上这个固定存款就占60%了， 嗯 啊，所以说，如果你再加上10%的这个保险或者相关的这种保障性投资的话，实际上你就剩30%了。那 这百分之三十还分布在股票和基金， 对， 或者是理财产品里面。 那这个理财产品就没必要了。如果你要买理财产品，谁完全在你那20%固定 定期存款里面就 拿出来10%，就是拿出一半来，可能做这个理财，因为它的理财有时候收入还是不错，并且利润还是可以啊。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这么配比还是比较不错一点，因为肯定也是我不知道这个投资者到底多大岁数，是不是这个正在上班时间或者上有老下有小，属于是2+1的状态啊。所以说时间如果不够的话，最好还是说做缓慢一点的投资比较好。 好，如果大家呢有这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把您个人的年龄啊、目前的收入啊、包括家庭情况啊等等这些关键的信息啊告诉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嘉宾啊会有针对性的为您来提供建议。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位股民的炒股经历。这位股民我们叫他易先生啊，易先生啊，大专毕业，工作单位是一家国有金融企业，他是骨干员工，那么他专业啊比较精通，工资收入都不错，房子呢有那么一两套吧啊，反正哈、不愁房子。他呢是那种特别自信的人，固执的喜欢做短线操作， 在2015年股市震荡之前呢，他是借钱炒股，不但做了融资融券，还做了伞形信托的配资啊，配资。后来呢，大家都知道，就无量跌停，想平仓都不可能。等到可以平的时候呢，本金就不能够覆盖负债了啊，这就是爆仓。突然啊，就不能说少白头吧啊，你年纪也不轻了，但是呢，确实是头发白了不少。结果就是卖了房用于还债，还好他还有房，现在呢就靠工资啊苦苦的支撑啊。他是怎么做呢？他是这样啊，他是每天9点半到11点半，下午1点到3点是他的这个炒股时间，其余是有工作时间啊。那么而且呢，他固执的认为 A 股市场没有投资，只有投机，所以天天在里面赌短线，他认为可以啊战胜趋势啊，而且也没有太多的系统性的操作，随意性很强。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种东西我们只能说，这个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是这样，一旦形成你的完全系统化，并且是非常固执的状态之下，可以说撞了南墙他也不回头的。 嗯， 可以说是这样。你可以看到他的这种情况，因为首先一点，我们作业金融系统的人员，我们一定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说不要把风险做到最大。 嗯，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就说举一例子，如果你有两种可能，一种是100%，你有8%的利润，很不错了啊。第二种可能，你有20%挣80%的钱，但剩的可能是你要去平仓亏本，当然不是折没了。那么你会怎么做呢？实际上我们会经常是什么限制自己，因为很多人都说啊，我去买这个8%的，对吧？但是实际上在市场中，我们会经常限制自己，最选第二种，就是说可能20%谋得这80%的利润。 嗯。 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你是非常好的控制，就是说你可以做10次这样的买卖，这个钱你去做。如果你把所有钱一次性全压下去，甚至你借钱去做的话，这是非常非常不理智的，可以说是，就是这个就是以命去搏。这种搏的状态，我们就说一个事情，如果你是这种状态的话，没准有可能还有幸存，比如说像什么灶王爷拴腿上啊，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你说就自己一人无所谓，你就说我就赌这一把，不行我他是在干活挣着10年20年钱我再回来做。但如果你要拖家带口上有老下有小，你要注意你是承担是一个家庭责任，这是非常大问题。中国人嘛，我们都是以家为先，国家嘛，是不是？所以说你先得有一个家庭责任在里头，所以你至少先把你的钱后路先留好。那我孩子住哪儿？我父母住哪儿？下一步我妻儿老小住哪里？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想不到，你就去这么做，这东西是真的九头能拉不回来的。对， 今天在上班的路上啊，我就在琢磨今晚上这个话题啊。 嗯， 以前啊，大家都会说，哎呀，你是。证券公司的啊，你是银行的，你是什么保险公司金融的， 老板你没有消息 啊，就是哎，你给我推荐点是吧，我就我相信你们是吧。那么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在金融圈的人，而且他还是骨干，专业比较精通，为什么炒股还炒赔了？ 因为他本身就不是一个这个股市的这种操盘的人，一定注意这问题。那我问你，足球场上谁最懂规则？ 嗯， 裁判。 裁判员吗？ 那裁判员踢得好吗？ 踢得 他踢得好吗？ 谁知道呢？没看见过。 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出来了。那你要注意啊，金融从业人员分成很多种， 有很多种。 对，并且他不是首先踢，并且踢球就算踢得好，前锋你得有这个侧锋给他去把握吧，你得有中锋给他提供吧，然后你后卫得好，你不能光靠一个人吧？门将不行的话，那也不行啊。所以你发现它是一个集体效应。现在的市场越来越这样。 你看他是不是有这种心态？就是我都在这个圈子里面。而且我自认为我水平不错，所以我有这个。 这样想话特别容易犯错误。 就是固执吗？ 他算不错，只赔了自己钱，还没有说涉及到什么伸手莫被抓的状态，对不对？没有说挪用其他的东西，那样问题就比较大了。你看到很多这个金融行业或者其他行业中，只要跟钱沾边能拿到钱的，一旦进入到这个状态，比如说对某些事情过于执着，那实际上往往会犯错误的。所以说到这个例子，我们就是引以为戒吧，前车为鉴。你要说我怎么替他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我这是很困难，我没这么大能力，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从业人员。但是以史为鉴，或就是前车之鉴，我说一般投资者来说，在这位一定要知道，不要被这个就是利润所蒙蔽双眼，特别是在15年当中涨涨那一轮话，当时跌下来多惨。我记得当时15年上半年吃饭的时候，我到外头一般每周都在谈股票，然后等调下来后，饭没人再去说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实在是有点不太正常。当然从现在的市场格局来说，网站现在这轮蓝筹上涨啊，业绩跟随上涨啊，你发现它正常吗？你发现我个人觉得是越来越符合一种什么成熟市场这样一个发展主义，就是你好的这样越来越好，让你的利润跟着这样的成熟蓝筹品种去奔跑，这样的一个状态现在我觉得是比较稳定和舒服的。 我记得15年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哈、做了这个融资融券啊。当时我就感觉到他好像不是很好，也不敢问，我就悄悄的发了一个微信，也不是悄悄公开的啊，我怕他爆仓。当时我手里有点余钱，我说你啊需要钱吗？啊，我这有一点资金，不多啊，能不能帮上？ 可以解燃眉之急啊。 他说还好啊，还好我出来了。哦，我说那就好。 是这样。 但是呢。他在后面那一波又套住了， 对，就像我 从熔断那一波开始又套了。 我记得有一朋友特别有意思，15年的时候，当然我们一致性看空，当然那时候我记得特有意思，我在公开媒体上说，我说中国银行这样的品种一旦快速拉升，我说市场拯救要见顶，然后那波都躲开了，但是在八月份那波，就是这个811会展那波都没躲过去，基本有的人还融着资，然后去做的什么股指期货，虽然那会儿只让做实手了，那也就赔他不少。是吧，直接就得打下去了，正别说这熔断这一轮了。 所以说不能忽视市场的力量。 对，一定要注意，就至少给自己留后路啊，这个是金融圈或者说不管是做什么吧，我相信这也不算老生常谈，我觉得是长辈也是这么跟我说的，叫话别说绝，事别做绝，对吧，一定要给自己留一线之路嘛。 对。那么这位朋友的这个经历对于他今年的操作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觉得好在于他现在单位还不错，还有工资。 哎呀，这个东西咱们就不用 个人能力还不错，留得青山在，是吧？ 但是得要把这个事情得改掉， 要控制好自己的这个风险和啊操盘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和方法哈。 是这样。 是的。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财富大搜索节目啊也接近尾声了哈。在最后我们也想听听申先生对于明天大家啊操作当中的一些建议。 好，明天的建议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现在市场这一轮基本上都是沿着这种核心蓝筹去做，所以明天的市场呢更多我们还是关注核心蓝筹，因为这一轮做的都是指数，那么指数做完以后必然会有一个扩散，那才能有赚钱效应，才有小盘主的跟起，比如说像 5G 半导体芯片，这是去年年底表现很强的，包括军工啊，这样一些没有动的呀，或者说前两天涨得熊完又回撤了，这波是不是有机会，那更多看到是蓝筹股，如果说现在今天已经摸到50线了，明天是不是要在这个3400点附近这儿展开一个震荡，如果确认震荡有小盘股启动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现在一定要注意 A 股市场现在特点什么，就是蓝筹上涨你能跟得上啊，就不怕说是踏空，因为它总有回调和上涨的机会。第二点是呢，就是说下跌的烂股票、不好股票缓慢下跌，你总有下车重新找强股票的机会。所以现在特点就是，一旦在这边横盘，踏踏实实去做调仓。真的不好的股票起不来的，没有什么太大希望，业绩不好的，不要去碰。更多的还是选择什么资金跟进强势、业绩确认的这样的一些品种。 如果调整的话，您认为是调仓的一个好机会？ 现在是一定调仓，而不是说现在是空仓啊，在等着多少多少点下跌多少点。我觉得现在很困难，因为这轮走的还是过于的强势，说这位置说一大幅跳水，动能非常的少。 好，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投资市场是有风险的，包括股市啊。那我们节目除了新闻之外啊，所有的观点啊，只供大家参考。大家呢，在投资决策之前呢，一定要有充足的思考和相关的数据和研究做支撑啊！祝各位朋友好运。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57，感谢申瑞先生今天来到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当中做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朋友们，明天再见。